在想，想他的好都忘了。 想知道的，再靠近一点点。

脚尖，停不下的我，那熟悉的歌总牵动耳朵，想听什么？飘过去的是那只蝴蝶，给我最无邪的世界，带着我去穿越儿时的狂野。 在一起忘掉了自己，兴高采烈的唱起熟悉的旋律，你要还是 no happy， 对不起出局。你的主场，你是主场，保持高亢唱到天亮。你的主场，你是主场，保持高亢嗨到天亮。唱得了不起，声笑没人理，说出心底小秘密，喊出我爱你。这里没什么稀奇，因为我 lucky， 所有郁闷和分歧统统玩烂去。你的主场，你是主场，保持高亢唱到天亮。你的主场，你是主场，保持高亢嗨到天亮。